汉书卷十五上，王子侯表第三上。大哉圣祖之建业也，后嗣承续以广亲亲。至于孝武，以诸侯王疆土过制，或剃叉尸鬼，而子弟为匹夫，轻重不相准。于是制诏御史，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义者，另各条上，朕且临定其号名，自是知数必侯矣。诗云：“文王孙子，本知百世，信以哉。”